西哗啦啦。 如果你来过那么

愿意在角落唱沙哑的歌，再大声也都是给你，请用心听，不要说话。

静的生活，沉默不舍，不要分手，慢慢觉得累了，还是学着我了，可为什么我还在原地说服我，强装笑容，以为你在左右，没没说错，眼睛没有对错，删除你的面孔，再继续漩涡。 抬起头，我看着他。

是混沌，天边的云从红色变成白色，就像渐渐褪色的青春。 一句话定了一生情。

看我们的青年他们在讲什么，最后你要想想到底他们为何这么做。 当那